各位，上次讲到李白曹雪芹听咗睇咗蓝天明嘅诗词句语，明白下世该做何种人何种事。不过就喺呢阵时，天地间阴间阳间嘅事呢，同样从嚟不如以常，有八九不七之事果然就喺眼前。亦即係话曹雪芹啱啱想提出请求指引，再投胎到人间该做何种人嘅时刻，就係呢件事，桥上高突然间有三个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嘅大恶人出现，人人鬼唔鬼嘅家伙手執锋利武器，突然听见三隻血盆凶恶大口，同时大喝一声：阴阳界上唔准同阳间人讲话。哇，真厉害啊，一声大叫咋，无奈和尚嘅无奈桥即时力啦断开两橛，令到两位古代名人无法子再过河，仲吓到面如土色，抱头倒地，捻嚟捻去，睇样只系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啦，其痛苦难以形容啊！蓝天明见到突然间发生咁凄惨嘅状况，就大声叫啦，安慰两位前人兄长：唔好怕，本军人身上带有武器，我会保护两位阁下，我立即去杀死佢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经拔枪在手。百发百中，从未失误嘅人话做就做啦。哇，真係犀利，够义气嘅人决心要盘自己嘅命，救返李白曹雪芹两位前人呢。就喺呢阵时，突然又听见凶恶嘅人鬼一声大敲叫嗰阵，哇，立即山摇地动，巨震之下双耳即聋，从此再都听唔到任何声响。跟住蓝天明呢阵时感到双脚软赖赖，两眼睇唔见有天日，原来系大地已经下沉，落得好快，觉得瞬间自己早已跌落万丈深坑，四边冰冷又漆黑，伸手睇唔见自己有几多只手指。如果系末日来临嘅话，所有人唯有闭目待毙，边有抗争嘅可能呢？咦，呢件事仲有更奇怪嘅事情出现，突然又听见耳边好似有人喺度大声叫自己系爸爸爸爸咁。久经战场官场，忠义人勇齐全，佼佼者总参谋长蓝天明，最后四肢用足气力，得到挣脱嗰阵先知道，原来先头所有嘅不平凡经历不过系南柯一梦。身在床上嘅尚存就问个仔尚川啦：点解要唔停咁大声叫醒我啊？尚川就话啦：我想叫爸爸，你快啲睇下《风雷日报》啊，《风雷报纸》度有重要新闻，你睇下。尚存心谂奇怪啦，点解要大惊小怪呢？不过睇报纸啫，未睇啊又可，一睇就再睇。吓，呢种标题果然系有惊人消息出现。原来报纸嘅大标题写得值得一睇，重要新闻如下：不久前那个人物已经去世多时，但继续有眼看世界嘅人越来越多。有一个人他虽死掉很久，但盖棺亦未得到定论嘅人，他是谁？他是重要嘅卖国之人物蓝天明，佢嘅罪到底有多大，亦难估计。因为睇报嘅尚存早已离床嘅同时，又习以为常，哈哈大笑啦。唉，原来呢个蓝天明早就唔喺人世，我都知啦。好啊。使唔使再登报纸，令到民众眼花缭乱啦？本来唔停咁笑骑骑又叫好嘅尚存，到呢阵时唔知咩原因啦，唔止唔讲说话，仲突然停咗口，面无表情，呆若木鸡。再睇清楚嗰阵，依然未知系咩缘故。不过而家嘅尚存呢， 系喺度认真阅读紧《风雷报纸》嘅另一则消息啊！咩话咩话？真系吓死人啦！咩吓人呢？嗱，原来本期嘅报纸度咧，实在讲得太清楚啦。报纸指出重要新闻系北方国最近巧妙咁挖出一个极其危险人物，这个人皆因罪有应得而得到重中之重嘅法办，早进入全国最重要嘅大监狱内，享受着该享受对待。喺报纸再三介绍下，怕有汉报人唔明白，原来这人物他从前是担任两国和平的谈判总代表，受国王重托，终于由他一手促成两国和平，免使两国日夜战火燃烧，死人不计其数。谁都明白乃人人叫好之大事情，谁都未估到会有今日，此君乃是与东方国蓝天明有暗中勾结的大卖国贼，此人官拜全国副总参谋长，一个手中有把握住重武器的重要人物，他亦成了卖国之贼，其大名叫陈宇文。真吓坏人，个心跳到卜卜声嘅上传，急急睇又急急想住，唔通我眼花？笑意全无嘅人，皆因已经再三睇清楚啦，所以会不知不觉变成咗咬紧上下嘅笑牙。认真反复唔停咁睇报嘅上传，点解唔再讲话呢？只有天先至会知道喺度谂紧乜嘢事情。但有人喺度谂。北方大国有实权的大军官，有功之神王爷级的陈宇文，今日突然沦落变成重要政治犯人，当然已经成了最真实的事。真是真是得人惊冤枉了。上传在想着，太冤屈了，再想着，就在这时忽然外边有人大声叫了，相传相传收挂号信啦。原来叫的人呢是身上挂着两大袋信件，靠两只长脚急行路的邮差佬。不看他们的尊容呢，都知道会有辛苦养又是气喘如牛之人，又要心急赶路，所以叫出的声同常人有所不同。不同之处呢，其声凄厉兼且短促，快出来收信啦。连续两次大声加长叫出短尾，是邮差佬职业习惯，不值得多提啦。收信人上传早就听得一清二楚，但两只耳仔呢照旧仲好似未听闻咁。皆因屋企度有人急急行出门口攞信，由三仔代劳将挂号信件就送到父亲面前。呢、这个做父亲嘅上传未到半刻钟啫，又变返平时咁样喐下就笑啦。佢打开挂号信，原来是乡政府寄嚟关于卖地嘅事，需要集中本地商家喺某月日开会确定。十几日之后，上传喺张雷宝将带领进入政府办事会议嘅地方，按座位坐低半刻钟之后，金桂田首长同副乡长等人就兴冲冲咁出场讲话啦。各位商界朋友老板，下官今日代表县以上一级政府出卖土地呢，话俾各位知，此类土地期限系100年，买入之后呢，喺咁漫长嘅岁月度，各位各界人士是当然的土地主人，政府实行长远保护加神圣不可侵犯，在100年内任由各位随意使用，除禁止种植鸦片烟土之外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，任何食物都可以种，可以盖居屋，总之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呢， 继承下一代，两代代代传，实在相当自由加稳妥，又可以随意转手卖出买入，冇任何限制。各位士农工商各执一艺嘅朋友们，敬请尽力光顾，愿各位生财有道。古人早有云：人无横财不会富，马无夜草不会肥。各位，我哋政府人士最明白呢。战后百业废，需等待复兴。关于有人讲，好多人食都唔够，何来有钱银买地呢？讲得有道理，确实系咁。天下间冇钱穷人永远都最多。关于这个好彩今日嚟咗六位银行代表。各位各位，众所周知，银行从来唔做亏本生意，银行系银嘅仓库，最钱多之地，银行从来白鸽眼，睇上唔睇下，咁系不得而已。又系扶强唔够死嘅财主爷，同样系不得而已。但要知道，只要阁下有一啲啲钱，银行就会全心全意扶你上马，借俾阁下几十点钱，祝愿阁下发财多多，再吹一口气，依然系恭祝你走上发大财之路。好多人为咗要做大小生意，钱唔够用，银行会叫你借银行嘅钱去做各种生意呢。阁下发财之后，则钱多啦，银行会帮你保存好所有钱财，再加俾你利息。各位，下官最明白，银行喜欢两种人，一种钱唔够，另一种系钱太多，两种人都一样喜欢。亦即系话咧，呢两种人都系有钱之人啊！银行家成日讲有财大家发，你会发财多多，我哋发财少少。各位，下官一讲到钱，真开心系有理由嘅。你哋发财，政府先有得到税收同保护费到手。假若日夜都战争打仗，人人破财，个个饿死，将本来好好嘅世界变成原始时代。打仗之时，人人都手攞石头上阵打斗，呢种时代根本唔需要有政府存在。各位，下官今日所讲嘅内容呢，名叫政治经济嘅学问，呢种学问相当重要。社会民众用经济帮政府养军养官，有政权先有政府，再用权力帮扶经济。关于政治经济学，确实相当重要呢。各位仲记唔记得从前嘅从前，嗰个有真正造反本事嘅李自成，带住一大班最穷嘅人，呢种人等于系亡命徒，一下使到明朝灭亡。佢同佢哋嘅助手刘宗敏一班人，由于全部都唔识政治经济为何物，有勇无谋之人，虽则得到天下管理大权，结果都系只系做咗两个月嘅短命皇帝。乜嘢叫经济呢？话俾你哋知，金钱 就是经济，有金钱就有一切，冇金钱就冇一切。钱好重要，古有教训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古人又话，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。有钱何止有面，冇钱何止冇面，简直系往往钱大于命。大家有眼见，我哋嘅所有读书人士，如果冇钱，统统都斯文扫地咯。啊，各位各位，不必太客气，不必鼓太多掌呢。金桂田首长面有客气样，表示要继续讲出更多政治经济学的奥妙。天上一只鸟，地下一条草，都属于政府所有，咁就啱嘅。但係政府唔将土地卖出去，咁就等于冇用之物嘅死地一片。金首长讲话到此，突然有位官员递上一张纸，金桂田就唯有停嘴，用手推一下，使到眼镜向上睇清楚字条之后，面有为难样就话，今日嘅政治经济学课呢到此结束。接住就到副乡长上台讲话喇。 各位先生老板，金桂田首长嘅政治经济学下官就冇法子演讲啦。不过今日卖地嘅大事情，同等系政治经济大事嘅范畴内，下官受上级政府委托，而家宣布实行卖出土地共三大块。第一块900亩，第二块600亩，第三块300亩。呢三片大土地好好噶，你哋人人都早就睇得一清二楚，土地每亩价钱一律用黄金计价，每亩土地收10两黄金。本人觉得机会难逢，而家睇下边个出手最快，要买土地嘅老板请举手。 讲完，面带笑容嘅土地官副乡长远近观望之下，连问咗5次，唔知冇人竞争斗价钱高去争夺，连应声嘅人都未见。而家嘅卖地会场啊，正到连蚊虫飞过都有响声。副乡长见到咁嘅状况，冷笑一声，好无奈啊，唯有宣布而家休会3刻钟。讲完就另转身落咗讲台啊。咦？而家又见奇怪事咯噃，本嚟鸦雀无声嘅地方，而家一大群商家佬听讲休会啦，突然间冚冚声，三三两两分堆细声讲耳语，大声讲，同时系推出笑话废话。好多习惯要逃利之人，最怕俾人听闻生意行内嘅秘密，免占得便宜，所以会自动急急聚集，又秘密散开。政府嘅土地交易会场内有好多台凳随意坐，好方便。好多人又好似蚂蚁碰头咁，个个急急互相打听土地生意嘅状况。